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京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了2175万，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最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那么，国人的数字生活有哪些新生态？1.58亿青少年网民如何更好地拥抱互联网？怎样共享数字时代的红利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的互联网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传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从提要当中听到了，最近呢，有一组数据发布啊，其中提到，截止到今年的6月啊，我们国家的网民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互联网的普及率呢，更是高达了71.6%。那么这个比例呢，已经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那么两位啊，怎么解读10亿中国网民这个数量？它背后代表了哪些含义呢？刘老师， 第一个含义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网民呢首次突破10亿这个大关，这也说明了，因为我们总共人口只有14亿，除过这个老年人、小孩以及一些不方便用手机或者不方便上网的人，你可以理解为，我们这个普及率已经相当的高了啊，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十亿这个量级呢，是毫无疑问是全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市场，这个市场呢是足够庞大，所以说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啊各方面，它都会有非常积极的含义，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第三个含义呢就是，你随着我们的网民数突破10亿，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意味着我们互联网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未来的这个网民的增速会放缓啊，甚至可能会停滞不前啊，也有可能，随着我们这个步入老龄化啊，我们的生育率可能这个网民数未来可能还有减少的趋势。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这个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未来互联网呢会从这种粗放型发展向这种，精益型去迈进啊，就是告别了人口红利，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或者说这些巨头，它只能向每个用户去追加它的 UP 值啊，已经进入一个互联网的一个2.0的时代。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这个10亿网民这个数量背后有哪些含义呢？ 我们知道啊，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数字它代表着啊是一种生态，代表的是一种活力，同时也代表的是一种市场的规模。那么市场的规模最终也是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这种实力啊，就是在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个硬实力。咱们我觉得在这一趴里头，这个仅仅就是说一下生态。在我的理解之中啊，生态其实就是互联网啊，这个领域中规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刚才传艺你提到了啊，目前根据互联网的这个报告，我们国家计时啊，就是2021年6月啊，我们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10亿多的一个数量啊，这个互联网的普及率那么高达71.6%。你想这两个啊，这个令人非常惊讶的数据，就是形成全球最庞大数字社会的一个基础。有了这样一种规模的基础，那么无论是数字领域中啊浮现的一个新的产业形式，还是哪一款新的应用软件的出现，它都可以在这个庞大的数字社会之中啊得到反复的这个试错验证，收集相关的运营数据啊，从而为产业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成熟壮大啊，为各种应用软件的成熟与完善提供必不可少的这种成长期，同时也能大大降低这种数字生产过程之中的各项成本。我们看到近十几年以来啊，我们无论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社交媒介，还是像百度这样的搜索引擎，还是像淘宝、京东这样的电子商务，其实论到它的这种创新的原生态，它并非是始现于中国，而是掌握了这些相关概念运营的这些中国人啊，在这个国外留学之后回国创业，开发出了类似这种互联网的产品，并且运用于中国互联网数字社会之中啊。那么最终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呢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些规模、特征、功能、个性等多个方面都在原有的国外类似的产品基础之上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更多样化的呈现啊，成为了中国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它的现有的市值还是国际影响力，都完全可以以国外的那些互联网大公司平起平坐，而且呢各项的功能都毫不逊色。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发展的路径和场景啊？为什么这些互联网理念没有在其他中国以外的这些国家有这样的一种创新变化的能力？我觉得啊，究其原因，根本一条就在于中国互联网的这种普及率和中国网民的这种绝对的优势数量上，这个在世界上都占有绝对的第一位置是直接相关的。正是有了这方面的世界第一的这种互联网数字的规模与基础，才催生出了像腾讯、阿里、华为、京东、百度、拼多多等一系列以互联网为根基的中国高科技公司。 嗯，确实是一个庞大的互联网的群体。那么在这十亿的我国的网民当中啊，手机网民的规模可以说是占到了绝大多数，是 99.6%、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大部分都是在移动互联啊，用手机来上网冲浪，随时随地的都能够实现移动办公啊。现在我们有这种视频的会议啊，包括网上的娱乐、出行、购物、学习啊、网上的课堂等等，都是借由互联网来实现的。所以说互联网啊也是网上的高速公路。所以两位觉得呀，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跟我们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呢就是配套的数字化服务，这软硬件两方面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刘老师， 它有这么几个关联。首先呢，你看我们的网民数呢，绝大多数都是用手机来接入的，那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国家的这种移动通信啊，这种基础设施已经非常完善了啊。你可以，因为我也经常全球到处各地都走啊，这两年疫情走的少一点，过去是全球跑的很多的，去过很多国家。我们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国家这种移动通信的这种基础设施啊，它会这么完善。你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是没有死角，你可以默认为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我们都可以上网，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因为过去呢，我们的城市人口呢是增长很快啊，这些年呢，其实我们的增长呢主要来自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且你会发现，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尤其在很多农村地方，它进行了一个跳跃式发展，就是没有经过 PC 互联网，直接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或者简单的换句话说，就是很多人他没有经历过用电脑上网的时代啊，直接迈入了像用手机上网的一个时代啊，这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啊，这也和我们农村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还是有很多跨越式发展，包括很多家庭不仅是没有经过电脑直接迈向这种移动互联网，很多家庭呢也没有经过固化的时代，他可能直接迈入手机的时代，说明我们这些农村或者偏远地区我们发展的是非常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啊。第三个层面就说明，哎，我们现在真的是随着我们的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的发展，我们会越来越多的用手机来接入互联网啊，说明了我们这种关于不光是我们的这种移动通信的基础设施搞得好，我们关于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层面也非常的完善。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互联网的基建啊，包括我们的软件的这种服务啊，有怎样密切的关联呢？ 这个关系实在是太大了啊！其实原来我们都 不太了解这样一种具体的这个数量的划分，就是比如说网民的规模是 10.1 亿啊，这个已经是一个天量的数值了。但是在这样一种总规模的网民数量之中，手机网民的规模多达 10.07 亿，那几乎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网民基本上就是手机网民。这样两个数据的呈现，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背后如果没有我们国家的一些在通讯和手机这方面啊的一些这个现有的这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的保障的话，是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数据的背后，它隐藏的这样两个一般公众不太了解的事实，就是第一，我们国家现在拥有全球最大的信息通讯网络。这个相关的材料告诉我们，2021年截止到4月份，我们国家的光纤宽带用户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94%。那么固定宽带到端的用户体验的这种网速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一种程度啊，而另外移动网络的速率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我们排在了第四啊，这样一个比较高的位置。那么这样的两个事实就保证了刚才传你说的手机网民它的规模为什么高达10个亿那么多，就是由这两个事实它能保证手机移动通信的速度。所以人们在手机端，人们现在可以工作，是吧？可以娱乐、看片儿、这个短视频。那么，另外购物、学习上的使用，那几乎也是离不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就是中国现在的网民规模也好，手机网民的规模也好，能达到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数量，跟我们国家实际上这种通讯领域中的这种迅猛的发展直接相关。第二个事实就是，我们国家 5G 的商业发展实行了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三大领先啊，也是材料上告诉我们，截止到今年的五月份，我国的 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的占比超过了 38%， 这个数据在全世界我们排第一。然后另外 5G 的应用创新案例也超过了9000个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导致了 5G 现在正在快速的融入了这个千行百业啊，千家万户。所以呢，我们才有了一个很好的移动端的这种使用的这种体验。 嗯，确实是的。那么网民的规模啊，十亿网民的用户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的市场。那么由此啊而生的各种互联网的应用程序啊，也是应运而生。想必大家拿出手机啊，都会有一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啊这样的应用啊，比如说我们的上网，有的朋友喜欢看短视频啊，有的朋友呢喜欢在网上购物，还有的朋友呢出门啊要用网上的这些应用来查一查天气啊，查一查路况啊，包括去订票啊、演出服务啊等等。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10类的互联网应用的用户规模啊在5亿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国家有5亿网民。您拿出他的这个手机来，他的这个手机上啊都会下载了有10款这个网络应用。人均呢每周上网的时长达到了 26.9 个小时，那我们算下来每天都要3个多小时啊，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字。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每天上网的时长都超过了8个小时，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上它会有告诉你，哎，你每周的打开手机屏幕上网时间的一个提醒。所以其实每天上网3个多小时，这只是一个平均数。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这种线上的会议啊，包括在线的医疗啊，都可以实施远程的这种手术了，还包括网上的外卖呀等等这种应用。那么在今年上半年呢，有一些的网络 APP 的应用，它的增长速度是非常显著的。有哪些呢？我来给大家列举3项哈。第一项是线上会议。这个一看就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聚集，所以呢把原来的线下会议搬到了线上会议。还有一类呢叫在线医疗，同样的道理啊，很多人选择通过互联网的医疗、互联网问诊的方式实现了过去啊与医生面对面的望闻问切。还有呢就是网上外卖哈，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种外卖小哥穿梭于各大商业圈，穿梭于各大社区之间哈。那么我刚才说到的这3类应用啊，也就是在手机上可以使用的这个 APP 的程序，它在今年的上半年显著的增长啊，我们大家对网上会议、网上医疗和网上外卖的需求越来越高。还有呢就是短视频和直播这些新的应用啊持续火爆。那么在这一次的报告当中啊，也给出了一组数据， 有6亿人啊都在看直播，有超过1亿人做主播啊，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那么两位觉得呀，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呢？刘老师， 这两年最大的这个黑天鹅事件就是这个疫情。由于疫情呢，哎，我们有很多领域还激动的促进了或者加速了它的发展，比方说短视频，比方说直播啊，你可以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由于大家多人足不出户，或者是说我不能出去，所以说导致了我们现在全民进入一个短视频和这个直播的这个时代啊， 嗯， 啊，包括直播带货什么都非常火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是，他会出了这个短视频和直播，我们因为疫情嘛，我们只能待在家里，这种外卖啊，快递啊，它也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发展。第三个层面，除了这个上面提到的，因为我们除了这个娱乐，我们还有很多正经事，那正经事怎么完成呢？所以说你就在线医疗、在线教育、在线会议啊，这种我们把工作、学习、医疗都极大的加快了这种线上化的进程，所以这些相关行业由于这一支不确定性或者这一支极大的黑天鹅促进催化，都迎来了蓬勃的发展。 嗯，是的。那么李老师啊，您觉得我们国家的互联网经济走到今天有哪些新的特点呢？ 我觉得我感受比较深的啊，一个新的趋势和特点就是它实现了一些优质资源的一些普惠性。咱们具体拿医疗啊作为一个事例，我们知道啊，平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向往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个超大城市？我觉得原因有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核心的主要原因是这几个北上广深的超大城市中拥有着其他许多城市乡村难以比拟的那些优质资源，各种各样的优质资源。那么各种优质资源之中最常见最被谈到的一个资源就是医疗资源，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在互联网加的这种帮助之下，那么这道难题它已经得到了一个初步的破解。比如说2021年今年的6月份，我们国家的在线医疗的用户已经高达2.39亿，这个数据比去年12月份增长了2453万，占网民整体的23.7%。那么从互联网医院到一些常见病、慢性病患者之间的互联网问诊，它现在也可以进行医保的报销了。那么网售的这些药品呢，到核心的诊疗，再到互联网的医保，各地也出台了许多的这种方案来支持这种在线医疗的全面发展。那么这一点来说，从去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到现在为止，就是由于这一点，在线医疗的诊治在这个问题上啊，应该说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运用啊，这个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嗯，是的。那说到这个互联网啊，便利我们的生活，我相信大家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可以在网上办理了啊，网上办事儿更方便了。我国的互联网的政务服务水平也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在这次的报告当中也提到啊，截至到今年的7月，我国正在运行的各级政府网站数量达到了14537个。在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当中呢，99.6%的事项都能够实现网上办理了，89.8%的事项实现了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啊。那么互联网加政务服务会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哪些新的气象呢？刘老师， 我印象中应该是浙江是全国第一个这个挂牌成立的只需跑一次这样办公室啊，就是很多政务的流程都移到网上啊。后来又有一些省份跟上，一次都不用跑办公室啊，就是说我们全部在现场完成。刚才我们也反复提到，我们的各行各业啊，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进程都非常的快啊，所以我们的政务呢，其实也并没有落后，也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所以说，在这种互联网加政务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全球呢也都是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也是给我们的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啊。不仅是方便，我们可能这种路费、交通费各方面我们都省去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让我们的相应的这种效益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大速的、快速的提升。 嗯，是的啊，让我们更加的便捷。那李老师啊，您觉得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给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哪些新的气象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是政府给公民和社会啊提供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效率问题。出现了互联网平台以后啊，如何解决让信息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成为改革政府办事效率的另一大着眼点。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觉得就离不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搭建。所以我们现在啊，可以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切实地感受到身边的这种互联网加政务服务联动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我给大家举一个实例，那就是12123，这个是交管部门的一个线上服务平台。目前所有的交管服务事项均可以在这个12123的 APP 平台上办理。比如说我现在就遇着一个事儿，因为我自己行驶的这种私家车，我九月份啊，就是马上进了九月份，就按规定它需要进行年检了。那么以往我们知道啊，大家只要有是车主都知道，去验车其实是一个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啊，耗费的精力挺多啊，填写的事项流程也比较复杂。但是我们看现在有了这个交管局的这个12123的这个平台之后，比如我现在再去验车，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我预约年检的这个验车场，当然距离我家或者我单位越近我越好，然后我可以预约验车的具体的日期，还有那一天的具体的时间段，它一般通常是以2到3个小时为一个时间段，你可以设到你真最方便的那个时间段。那么预约之后，我就可以到了那天，我就可以这个验车了。而现在我已经因为已经选定了这个验车场，所以这个验车场在电脑后台现在它已经有了我在线填报的相关车辆信息。这样的话，我在那天验车的时候就省去了很多需要在现场填报的手续。这一切都在走电子流程。那么这个流程走起来以后，它既有严谨的这个过程，同时又非常的正规，并且即时的存档。因此如果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寻迹倒查溯源。所以这一个改革对于广大的车主来说非常的方便、透明而快捷。所以我觉得到了九日之后，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的报道，就是所有的北京的车主们都可以在这个12123的平台上申请电子的驾照。那么以后用平台提供的这个电子驾照，你就可以办理诸多与车辆相关的保险、验车、修理、索赔等等事项。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事关交管方面互联网加的变化。 嗯，是的，中国网民规模啊突破10亿，互联网应用和服务构建起了数字社会的新生态。那么网民当中的人群构成是怎样的？移动互联时代数字社会的新生态如何持续升级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你最感兴趣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你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5.0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1万元现金红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近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在京发布了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11亿，较2020年12月增长了2175万。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71.6%，10亿用户接入互联网，形成了全球最为庞大、最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那么，国人的数字生活有哪些新生态？1.58亿青少年网民如何更好地拥抱互联网？怎样共享数字时代的红利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知名互联网学者 DCCI 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最近我们看到发布的这份报告当中，也有一组数据是提到了网络上的青少年的一个比例。截至到今年的6月啊，我国6到19岁的网民规模啊达到了 1.58 亿，占到了全体网民数量的 15.7%。1.58亿啊，如果把这个数字拿出来单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了。我们说到青少年啊，也是 国家的未来，互联网可能对青少年群体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一直受到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在今年的6月1号，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其中专门增设了网络保护这个专章。同时呢，有关部门也开展了护苗行动，来集中清理网上涉及未成年人的有害信息啊。如果是家长朋友，大家可能让孩子去上网的时候，也会主动的去开启青少年模式，或者是防沉迷系统等等。那么这 1.5 亿的青少年网民，他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拥抱互联网呢？刘老师您怎么看？ 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学生的家长，现在呢小学生呢普遍是有两大问题的困扰，对于小学生家长来说，或者说青少年家长，第一个就是游戏，第二个呢就是短视频，这两个呢都让青少年呢有沉迷的可能性。所以说现在呢为了加强对我们未成年的保护啊，包括我们政府，包括一些巨头企业，也都在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你比方说像游戏公司啊，像腾讯之类的，他们也开发出了一些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的这种措施，包括你这个账号一天只能玩多久。第二个就是这种短视频，我们现在的各大的短视频平台也推出来了这种青少年的这种青少年的模式。因为未成年人他确实对于我们的各种诱惑啊，或者抵御的能力，或者说对于这种尤其对这网络安全，他们可能不太懂啊，这种意识比较淡薄，这个就需要我们各行业各方面都需要去一起努力起来，给青少年一个绿色的上网环境。 是的，那李老师啊，您觉得我们这 1.58 亿青少年网民怎么更好的去拥抱互联网生活呢？ 这 1.58 亿的青少年网民，我觉得他不但是互联网现在最忠实的、最具有粘性的用户，同时这一代人也是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代新人，所以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互联网它已经像空气、水一样，成了一刻都不能离开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来说，是这一代人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身份标签意义的一个象征。我觉得那么怎么让这些 1.5 亿的青少年网民更好的拥抱互联网，我觉得他实际上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让他们充分享受到互联网所带来的种种的便利特别是对这些年轻人而言，互联网跟我们这个年龄看互联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要充分保证互联网对于这些青少年这个所具有的一个意义，让他们有充分的使用。但另外一层，我们也要防止过度的不受节制的使用互联网给这些青少年带来的危害。那么这个危害主要分两个层面，第一是过度没有节制，那么首先就对这些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特别是视力带来的危害。那么第二个危害就是互联网上自然也是良莠不齐，那么有些对青少年而言不在这个年龄可以接受的信息，如果没有限制的话，也可能随时进入到这些青少年的这种视野之中，这个对于他们健康的成长、身心的这种发育也显然是不利的。所以这两年那怎么去避免，怎么又要充分的让他享受到相关的权益，又要避免带来的相关的危害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新修订一个国家的未成年保护法，那么在这个新的修订的保护法中设立了网络保护的相关的章节，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相关的保护第二个呢是也是相关的网信办开展了所谓的护苗行动，来集中清理网上这种涉及未成年人的有害信息。另外呢还有相关的这种互联网提供的游戏也好还是网页也好，那么通过设置青少年上线防沉迷的系统来防止刚才我说到的青少年过度、过长、不加节制的使用互联网所带来的危害。所有的这些措施我觉得都是让青少年网民在享受网络的同时也避免互联网带给他们的危害。我觉得这个是在法律法规这个层面设置了一个安全法，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就是主要是社会、学校、老师、家庭、父母这多个层面、多个力量要对孩子的这种网络的使用要给予正确的引导，并且形成一个多方的合力来控制青少年合理适度的使用互联网。 是的，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啊，每一个群体都不可忽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啊，除了有超过10亿的网民之外哈，那在我们的周围还生活着 4.02 亿非网民啊。那么这些人可能是由于技能的缺乏啊，或者是设备不足等等一些原因导致不能上网。那么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啊，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红利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我们节目当中曾经也说过，大数据杀熟啊，平台涉嫌垄断啊，数据安全隐患啊，啊，进个门恨不得都能给您扫码啊，把您的脸部的信息、生物的信息来读取出来啊。所以其实也是存在互联网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那么未来我们国家互联网的这种发展，怎么样能够用好10亿网民的这个基数，能够引导互联网的生态朝着良性的方向去发展呢？刘老师您怎么看？ 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两年疫情以来我一直在这个反复呼吁的一个事儿，我把它定义为叫做数字留白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搞数字网络、数字生活的绝对化，一刀切啊，我们要留白，留给那些不方便的人群，给他们的生活空间。比方说这种健康码啊，不能说因为老年人没有健康码就不让人家上车，不让人家坐车啊，医院也只能是线上挂号，只能取消了线下挂号，那很多老年人他就不方便，或者说是他没有智能手机怎么办？所以说我反复强调，我们要数字留白，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保护，或者说我们过用的滥用一些大数据的行为，包括我们反复提到的大数据的杀熟的问题啊，大家两个人同样去一个目的地打车，或者是同样去订同一个酒店，可能价格都不太一样啊。而这种大数据杀熟呢，因为它是利用技术的手段，隐蔽性很强，而且消费者呢却很难去取证，所以说它呢这些年呢日益的猖獗，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防止我们过度的或者滥用我们的技术，滥用我们的大数据去作恶，干一些坏事啊。因为我们的技术永远是跑在前面，我们的法律或者说我们的执法人员、政府相关人员，他可能没有这些互联网公司这些技术跑得更快啊。我们要防止这样的一些现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随着我们迈入一个全民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相应的这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工作、娱乐、学习、教育啊，包括开会，我们搬到线上进行的时候，我们就要防范网络安全、网络诈骗，它也会进入一个新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嗯，是的。那李老师啊，您怎么看？我们现在啊，依然有四亿非网民，另外呢，我们互联网存在的这些问题啊，未来如何的去更好的规避呢？ 我觉得主要它涉及到两大类，一类是对于这种四亿多的非网民，那么在这个互联网当下的这个时代，他们应该怎么办？政府应该怎么解决他们的需求？那么第二类的问题就是防止互联网企业利用自己的优势的市场地位，存在着侵犯个体网民们的信息和利益的这种情况。那么限于时间的这个原因，我主要想说一说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看法。我觉得提到第一个问题，就让我想起了从去年开始，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这种不习惯甚至不喜欢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们在外出的时候遇到的各种难题。那么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看，通过政府的号召，互联网企业迅速开发出适应这类老人外出需要出示健康码的解决办法。但是事件我们看并没有到此结束啊，反而由国家层面由此提出了一个如何帮助老年人啊，尤其是那些非网民的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的这种课题。那么后面我们看到了一系列这种令人这个安慰的这种变化，就是在银行、机场、地铁、公交枢纽站以及政府各个服务窗口上都恢复和保留了那些专门的人工服务柜台，来专门为这些所谓非网民的老年人提供公共服务。那么这个办法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体现了执政为民的这种理念。我们从这件事上引发开来，我们觉得应该意识到这么一点，就是互联网再发达，我们国家的网民基数在现有的公布的这个情况之下再进一步的扩大，我们这个社会仍然永远会存在着不愿意、不喜欢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人啊。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永远要为这样的一些群体设置提供一些非互联网的服务设施。 嗯，